起身不回忆，从不曾犹豫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。我像是一颗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。起身不回忆，从不曾犹豫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。 作品来自王菲，很无奈的心情，这是来自王菲演唱的棋子。不管是凄美的歌词还是当中冷静的演绎，都写满了经典两个字。而同样是感情世界当中一些纠结，彭佳慧的演绎呢听起来会更加的小女人。听听看她和陈珊妮合作的作品，这首曲目来自彭佳慧的演绎，叫做情歌手。 总是你收拾我的伤，是我抓不紧你的情意，总是你都明白画上我爱你，总是我轻描淡写也辜负你。情歌太好听，我寂寞的忧伤永远失去你的温度，才清楚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2004年的时候呢，动力火车他们发行了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，叫做《就是红》。里面呢，除了彩虹之外，都是翻唱自己或者是其他歌手的一些老歌。不过虽然是一张翻唱专辑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花了一些心思，找来了他们很欣赏，但是呢，从来都没有合作过的制作人参与到其中。来听到这首翻唱周杰伦的，在编曲上稍稍做了一些改动的曲目，叫做《黑色幽默》。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了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休了我？不想太多，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撑不住。 听到这首曲目来自动力火车的演绎，叫做《黑色幽默》。经过这两个真汉子的演绎呢，也让这首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气息。周杰伦的版本呢，本来 key 定的很高，不过动力火车他们两个呢，最不缺的也就是高音。继续来听听看，同样是走真汉子路线的迪克牛仔，不过呢，他的声音里面呢，更加多了一份沧桑的气质。来分享一下，《他不爱我》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，太冷清拥抱的时候，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，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。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 手心的温暖传递到你指尖，等冬天来了，让你感受夏天，不要留下遗憾，不再感到孤单，我们的浪漫就是两颗心的勇敢。将我内心的柔软蔓延到你发现，等头发白了，我们一起怀念，然后闭上双眼，再许一个心愿。 舍不得，不舍得，散了。原来。

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头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错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注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到最后剩什么？谁告诉我？走得太快，你说不关心你感受；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想我。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到最后剩什么？ 你说。 我总结出来呢，想毁掉一首歌的方法之一呢，就是把它设定为你的闹钟。早上被人叫醒的感觉呢，真的很难受。而且呢，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，突然被闹钟叫醒，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睡眠问题。所以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的闹钟离你的床头起码有一米远的距离，而且最好能够养成好的睡眠习惯，让自己自然醒。而同样跟时间有关，接下来分享一下戴佩妮这首曲目，叫做《时间快转》。 看窗外的风景。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，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，看自己老去，听风轻轻吹起，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，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，是自己声音。 失方向，我模糊了焦点，像路痛快都是情感，出发的遗忘。时间快转，不停的快转，旋转，我跟着旋转，失去方向，我没有方向，迷失方向，我模糊了焦点，像路痛太多道理啊，就选择遗忘。方向，我没有方向，迷失方向，我模糊了焦点，像路分开的道理啊，就选择遗忘，就选择遗忘。 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了你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的地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哦，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 我的爱人，问足你，问足疑问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远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。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夹着意，欺骗我都无妨。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身从怜悯变成真爱。相爱难，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。永不言，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情更真。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，欺骗我都无妨。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身从怜悯变成真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有人说听齐豫唱歌呢，人会变得宽心，寂静在寂静当中呢，心灵当中所含的藏的污垢呢就会慢慢的被清空。他的声音呢确实是有这样的效果。这个小节来听听收录在齐豫1979年的专辑《橄榄树》当中的曲目，叫做《欢颜》。这张专辑呢比我出生的时候呢还要早上10年，但是呢这恍若隔世的声音，陌生的年代，却能够给我带来非常温暖的感受。而这首歌呢还被评选为了79年16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的插曲，来听听看这首《欢颜》。 飘落着 这是齐豫带来的《欢颜》，这个小节最后一首曲目呢，最后带你来分享到蔡琴同样是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曲目，叫做《张三的歌》。今天的陪伴先到这里，明天见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有自在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我们要飞。